你看，今天我们进门之前，我要提醒各位啊，无论聚集在一起是人多还是人少，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在世上主日崇拜我们的上帝，是一个大大的平安，大大的盼望。无论是在台湾，是在整个亚洲，或是在东南亚，或者是在北美、南美、非洲、欧洲，我们今天跟神的天上的国民一起来崇拜这位伟大的上帝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教导。我们翻开圣经到马太福音6:25-34，马太福音6:25-34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。你们的天父尚且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哪一个哪用思虑，只就是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呢？你们想别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，他们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们告诉你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茎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。神还给你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使用的这一切东西，这一些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感谢赐给我们的，感谢你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我们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可是我们也有保持一个坦然无惧的一颗心，因为你是你的天父，你赐给我们一个独生子耶稣基督，道成肉身，过一个无罪的生活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一生的他所流的宝血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谢谢主，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崇拜你。跟世上的和过去的一起来赞美。我们谢谢主，今天有一个柔软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，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，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世界的保护。在主里，我们能够更了解我们的神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先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。我是从1986年到2018年这段时期的宣教，有时候是短跟有时候是长期的。然后我常常遇到了一些人， 从来没有遇到了一个外国人的面孔的人，然后他们常常问我一个问题：你是哪里人？是哪国人？那有一次，因为这个问题是常常听到的。有一次，我跟师母一起去短宣，就是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在四川，四川的现场，是比较啊。像农村的一个地方，然后一个大概十岁的一个男孩，他看到我的面孔，用很重的一个四川话的口音跟我讲：“先生，你是哪一国人？”我说：“我是玫瑰人。”那这个多年来，我的中文越来越好，我要逗人。用另外一句话说，当他们问我你是哪国人，我说我是新疆人，成为我儿子，因为看起来不像汉族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人相信我，可是 这种一恶作剧就变成一个噩梦。因为有一次，大概2011年，我到了温州去参观他们的施工，这个温室招待我，他叫赵牧师。他很小心，他说：“我要给你参观我们教会的施工，可是你要小心，我不要暴露你的身份，我不要告诉人家你的你是美国人。所以你碰到人的时候，该说你可以告诉我们是新疆人。”说好的，他说：“可是你千万不要告诉人你是美国人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没问题。”那我们跑来跑去。去他们的那个大的教堂，跟很多人他给我介绍很多人，包括他教会的长老、执事还有弟兄。结果下午的时候，我要去机场去上飞机，然后赵牧师说：“对不起，孟天牧师，我不能送你到机场，我下午有事情。”所以我找了另外的那个长老，送你去机场，我就好。可是，在车上的时候，这位长老，他问我很多关于新疆的问题。孟天牧师，新疆的家庭教会怎么样？新疆的那个基督徒怎么样？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新疆，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噩梦。我要回答他的问题，可是我千万不要这个。暴露我的身份，然后到了机场的时候，我放松一下。那今天的经文是耶稣教训他的门。我们如果你问我这个经文是关于什么的，一方面你可以回答说是耶稣基督他教训他的门。我就想到另外一个笑话是，我们他单身的时候在美国谈恋爱，他的牧师是台湾人的，就是华人教会的。然后这位牧师他就讲一个笑话，说有一个是来台湾要学习台语，然后他有一次解释这个经文，他要说耶稣他教训他的门徒，然后其实我的台语不好的，可是应该是大心。对，大喜。可是他讲错了，他说大喜，大喜是咬死他的门徒，也是教训他的门徒，就是咬死他的门徒。那个心中很害怕，这位耶稣。我们的耶稣没有咬死他的门徒，他教训他的门徒。所以我们今天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是没错，耶稣他教训他的门徒，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，他六次提出这个不要忧虑，这是一种教训。可是有一个更大的主题，这个更大的主题是天上的国度。因为他在这边，你可以看得到有一些，等一下我跟你讲，天上的国度，我们是天上的国度，就像这个小孩子。他问我：“先生，你是哪一国人？” 我们是线上的国民。无论你说你是台湾人、美国人还是别的国家，你最关键的、最主要的身份是线上的国民。而线上的国民的这个身份跟认识上帝是分不开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三个要点。第一个是天上的国民，或者是神的国。第二，先修这些东西。然后第三点是先修他的国。好，再来一次。第一个是天上的国民，第二个是先修他的东西，第三个是先修他的国。那第一个是天上的国民，其实在马太福音30多次，马太就是用天上的国或者天国这个词。那另外一个大概4-5次他用神的国，那这两个词语是一样的意思，无论你讲天上的国还是神的国，意思就是一样。这个经文从15节到17节就叫做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，宝训是耶稣他教他的门徒，也可以说他教训他的门徒。从15章开始，我们看到耶稣讲的是什么？神国的法府。他教导他的门徒什么内容？是教导他们在属于神或者是在主里的人的品格是怎么样的。他也教导他们禁食、祷告、奉献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离婚的，也不要论断他人，不要忧虑，这些都是耶稣基督教训他的门徒。可是你看15章，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虚心的人有福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大主题是什么？不只是在这个登山宝训，就是整个马太福音天上的国，或者天上的国民。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5章到17章的很重要的主题是天上的国是怎么样的，而天上的国民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、什么样的品格、什么样的看法。第一个是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。虚心的人是怎么样的呢？换另外一句话可以说是这个人是有虚心的人，是有一颗谦卑的心，而这个谦卑的心是神所悦纳的。在彼得前书5章5节，彼得他用箴言的一句话说：“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”这就是上帝所喜欢的。当我们来面前，应该要保持一颗谦卑的心，来依靠他，就像一个小孩子。在基督连口的人都是天的国民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、最基本的信息，最重要的事。所以耶稣他强调这些，要先修他的国，他必须解决不要忧虑的这个问题。当我们忧虑的时候，整个这个经文就是说不要忧虑，你要是他的国，就是他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献上的国民，可是在另外一边我很意思就有一个神学的教育叫做已然未来，已经有了的思想里面。在祷文主祷文的这个祷告，耶稣说愿你的国度降临，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地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他祷告，他用这句话来祷告，就是说天上的果或者天国已经来临了，可是我们要继续追求上帝，要把这个来临在世上，有意思就是要延续。在另外一句话你可以说天国或者神的国已经开始了，我们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延续的阶段。延续的阶段是要我们为什么要反复，我们为什么要更多的没有信徒的人来教会。那最后我们说是完满的，这个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。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我们叫做开启神的国度，开启我们在延续的阶段，然后耶稣基督再来是完满的一个阶段。所以这是我们天国或者神的国的那个想法。所以耶稣他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度降临，这意思就是说他的国度已经降临，可是要扩展，要延续。耶稣基督他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生活，他教导他们这些道德方面的教训和教导，是因为他们是在主里，是因为他们是天上的国民。所以如果你是天上的国民，应该要怎么生活？因为你的君王是一个有权力的，是一个良善的慈爱君王，也是你的天父。住在他的国度里应该怎样的？我们住在他有一些祝福，有一些供应，上帝赐给我们，那当然这是好的事情，住在上帝的国度里有这些祝福。可是这个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，因为人怎么样的，我们的取向是要先求在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些东西，先求他的祝福。当我们先求他的祝福，不是先求他的果，就会产生一些问题。如果我们先求这些东西，我们把我们与神关系就变成一个交易性的关系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我可以举个例子，你知道你们常常去那个取钱机或者 ATM， 其实我研究 ATM 是1967年就开始用，比我小两岁。这个是我很惊讶的，就发现哇1967年已经在欧洲已经开始用。那当然当时可能只能块钱而已，可是现在是很普遍的。那这个 ATM 怎么样了？我们去 ATM 取钱，要把我们的那个银行卡，要把我们的银行卡放进去，然后要输入什么？输入密码，然后输入我们要多少钱，然后有输入我们的钱。那这是叫做交易。我跟这个 ATM 有交易性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应用准确的步骤，你可以得到你所期待的结果，交易性的关系。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。如果你需要钱的话，你要做准确的步骤，你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钱。而这个钱是你需要的，你需要买饮食，你需要买衣服，你需要交那个不同的费用。我今天得到我的那个电子的那个 bill， 哇，这个钱很大。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教育性的这个关系。可是问题是我们的趋向，我们趋向用这种方式与神交流，就想到这种教育性的关系，就想到外邦人他们的神是怎么样。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说你不要忧虑，因为这是外邦人所求的，外邦人的神，或者外邦人没有神。其实无论你是被信徒，你是无神论还是有别的神，这都是敬拜另外一个神，没有神的人也是敬拜另外一个神。他们的跟他们的神的关系是交易性的关系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都是要得到，我要做什么样的准确的步骤来得到我想要的。这个是叫做先求他的东西的那种心态。做我准确的那些步骤，我会得到我想要的。那耶稣基督他用这句话在26节，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继续在藏匿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就和贵重的多吗？耶稣他就是说，你看那个天上的飞鸟，他们跟神的就是说人，他供应这些飞鸟所需要，而且他们的教育性的关系。其实这边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是浪子的比喻的这个关系。在浪子的你知道吗，浪子是一个是那个爸爸的小儿子，然后有一个大儿子。浪子的比喻大部分就是我们还开了牧师的解释。有两种迷失，两种迷失。一种迷失是你叛逆神所吩咐的。叛逆神所吩咐的是一种迷失。可是大儿子是另外一种迷失。这种迷失是我做对的，我做爸爸要我做的，我是有自己的地，不是谁地，是我自己的地。然后这个大儿子狼子回来的时候，他有什么反应？爸爸要做什么，要很高兴的，要开 party， 可是大儿子不高兴。这个是会暴露大儿子的心态。爸爸是很开朗的，是很有恩典的，可是大儿子不高兴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大儿子想要爸爸的东西，不是想要跟儿子的关系。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大儿子暴露他的心态，是要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避免这两种意识。我们要先修他的果，不要先修他的东西。所以先修他的果应该是怎么样？所以我们第一讲天国的国民，先修他的东西，不要先修他的东西，要先修他的果和他的义。可是如果先修他的果和义，我们怎么样处理心里的忧虑？就是我们人都要面对很多的挑战。第一，你要讲具体，你为什么忧虑？你为了什么忧虑？我昨天在祷告的时间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在他的面前具体的跟他讲，我为了什么忧虑，认罪悔改。所以我开始思想和认罪的时候，我开始列出我为了忧虑，我为了灾难忧虑。上个礼拜在那个地震也有台风，这些我可以忧虑。 我为了身体不健康对我命，不论是疫情还是其他的事情，为了我自己的这个我妈妈和我岳母岳父忧虑，为了孩子忧虑，为了他们的未来忧虑，为了我在中国大陆的同工忧虑，被囚的人，在逼迫当中的人，这些人为了他们忧虑，为了我自己管理的那个宣教士忧虑，为了我妻子忧虑，她昨天生病，为了美国教会忧虑，为了台湾教会忧虑，你们呢？不想到这些，你们有发现自己在心里同样的忧虑？耶稣基督，他知道这些的，他知道我们住在这个世上会产生。他知道我们需要物质上的东西，他知道我们住在一个败坏的世界，可是他还是跟我们讲，在33节，你要先知道他的国，然后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，他都要加给。无论是我们身体健康，还是他是我们的安全，上他知道我们是需要，他不是在遥远的地方为什么，他在我们当中为什么，他告诉我们你们的天父是会照顾你，因为你是天上的人，你是属于他，你有这个身份是最宝贵的身份，所以我们要先修他的德和他的义。我可以举个例子，就是什么是先修他的德。我几个礼拜之前，我有一个台湾人是在信友堂，然后他跟我分享着，他说，大概30年前，因为他是艺术家，他觉得神有种恩赐。是要艺术来服侍上帝，可是他也意识到他自己对圣经和神学的就是很缺乏，所以他要去美国读一个好的学校叫 Westminster。当时因为他是艺术家，他的钱不是很多，所以他去美国读书的时候，他的这个经济的状况是有变了。有点紧张，甚至是有一天呢，他意识到他没有钱，在读书的过程他没有钱，不能交学费，不能买吃的，所以他就求神，神啊，我知道你，就是你不知道我来这边读书，我要依靠你，依靠你的恩典，依靠你的供应，然后他就想，他不要告诉你其他的人，他要全心依靠的公益，那他就思想要去那个信箱那个 post office， 在学校里的那个，他去信箱要看看有没有人寄给他什么东西，希望有一个支票啊还是怎样。那在信箱的那个学里，他就遇到了一个同学，然后这个同学说：“哎呀。”我刚刚收到这个消息，我的亲戚啊过世，然后我他们给我一些那个叫什么企业啊 inheritance， 然后他给我爸爸，然后我爸爸转给我，他这笔钱我多了我不需要，所以我就想，那我第一个看到第一个人，我就把这个寄给送给他。然后他说看到你需不需要钱，我需要钱，这是先求他的国的他的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位弟兄先求他的国的他的义，意思就是说我要把神的呼召，神所教导我的 放在最前面，然后这些东西我所需要的，无论是财务，无论是其他的，他都嫁给我，他就嫁给我。所以这个见证我觉得是很感动。可是我也可以做一个见证，很多很多见证，一样的见证，上帝的供应，他赐给我，在最后一个时刻就把这笔钱给我，或者是其他的，我可以多可以给很多很多见证。这个不是说我是最好的榜样，也是很多次我没有寻求他的国，我就忧虑，我在心里忧虑，我忘了祷告。我们经常忧虑的时候，是忘了最基本的这个事情，就是我们要仰望神，不要把我一切的重担交给。也许你像我一样的，你为了这些东西，我刚才连说的那些重大的忧虑，如果你为了这些忧虑，我们可以把这些重担，心里的重担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把这个重担交给你，知道他知道我们需要先求他的果子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过了一个无罪的生活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，是为了弥补就被变成天上的国民，被变成上帝的儿女，天上的国民，儿子的名分，这就是我们最基本、最关键、最重要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要劝你，要把我们的话语一切需要的依靠。你今天到了这边，我要等着来听这个机，思想一分钟、两分钟，要思想你在心里的忧虑，然后一个默祷，来到为这些人祷告，然后祷告之后的，我要你思想周围的人，无论是刚才分享的那些祷告像，或者是其他的人，知道其他的人没有讲一些，对吧？你为你祷告，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祷告。先可能闭着眼睛，先思想你的在心里的忧虑，来到什么面前？妈妈，你的意思上他人是吧，他人的方式。 天上的父，感谢你，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牺牲的名分，给我们儿子的名分，天上光明的生命，我们能够来祈祷。你所求的，让我们当中的灵魂心里有一些重担，心里有些焦虑，你心里有功，要我们把这些交给你。这并不是说交给你之后的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，可是交给你的意思是你心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无论我们做的是会有结果。今天早上提醒我们，因为提醒我们，我们主要的、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们是天上的父母。谢谢主。你报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